的源头在哪里？在今天融化的积雪里。 是想家的时候，想家的时候恨天理，家亲越旧抚摸我的头，想家的时候很美好，家亲留拉着我的手，想家的时候有泪水，泪水却伴着那微笑流。是想家的时候，想家的时候不说话，爹娘仿佛走到我身后，想家的时候不睡觉，想起肝胆融进杯中酒，想家的时候又忧伤，也把力量悄悄藏心头。 为了求的收获，为了初会那烟鬼。

我怕我的破，既然是来从军哟，既然是来报国，当兵的怕兵我学算什么，一颗滚烫心那暖和这当枪的，什么也不说，胸中有团火，一颗滚烫心那暖的这当枪。你的酒哟，我叫我的魔，你有儿女情，我有相思歌，只要是父老兄妹欢声笑语多，当兵的吃苦受累算什么，一颗博大的心呐。

起来，飘起来，天更高，地更高。

线上流。